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没有因为这些话动怒，自从他的身份在苏家被段文央道破以来，许多人看着他的目光都带上了异样，他们嘴上没说，心里未必不是跟李月一样的想法。更难听的话沈乔也听过，但实际上这些话不过都是嘴上的刀剑，只要自己不当回事，别人就不能伤害你分毫。李月见他没说话，只当自己的喝骂奏效了，当下冷笑一声： 沈道长，你若不挡路，杀了尹武士，他身上有什么好处，我们还能分一分。 一边说着，剑也递了出去，剑光一闪，去势极快，这是李月颇为得意的一招，入木三分，直取后心。声音绵绵作响，剑尖没有刺入燕无师的身体，剑却已经飞了起来，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度，直接落在地上。李月只觉得手腕一痛，不由啊了出声，他的身体反应也算迅速了，剑竹杖朝自己腰间扫过来，沉住下盘，整个人往后折，避过横扫而来的竹杖，又猛地直起身，手抓向竹杖，飞起一脚踢向沈乔胯下，但对方的身形往后飘开，又随即出现在他身后，快得令人不敢置信。李月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被后背一掌拍得撞向旁边石壁，直接晕死过去。李月之败不在于他小看了沈乔，因为他即使不小看对方，今日肯定也注定是这个结果。沈乔与段文央在苏府的那一次交手并没有流传开来，而在他手上吃过亏的白荣、萧瑟等人又不可能到处嚷嚷自己的败绩，许多人的印象依旧停留在半步峰上那一战，更兼之后道听途说的种种传言，导致大家对沈乔的观感一落千丈，最初有多看重，如今就有多看清。一夜之间，沈乔的名字与燕无师连在一起，更成了丧家之犬的代名词。沈乔没有再去理会李月，而是走向燕无师，他一碰到对方，便觉一股冰寒之气从手掌肌肤直刺皮肉，机遇侵略蔓延四肢百骸，惊得他立时松手。饶是如此，手上冰寒的感觉还是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消失。他发现燕无师的身体非但坚硬如冰，而且看似活气全无，似乎已将五感封闭，所以方才就连李月和他在旁边说话动手，燕无师也无知无觉。沈乔想了想，忍住那股石骨的冰寒，将对方的手从袖子里抓出来探脉，脉搏还在跳动，鼻下也有气息，但脉象隐隐紊乱，似乎有几股不同的气流在对方体内交织，彼此看不顺眼而互相冲撞。换而言之，燕无师有走火入魔的迹象。武功越高的人，在武道上走得越远，难以避免会有各种更高的追求，不愿意循规蹈矩，所以出现走火入魔的机会也就更高。像齐凤阁、崔游、望湖、陆孤这些精彩绝艳的宗师，若他们肯老老实实活到寿终正寝，再过几十年也没什么问题，但他们不愿意在武学追求上就此止步，那比杀了他们还难受，而到了他们那个境界，再往上一步难如登天，稍有不慎便容易走火入魔，甚至危及性命。燕无师这件事，其实沈乔早就发现端倪了。魔心与道心的区别，根源在于两者走的是不同的路，就像一天一地、一黑一白，永远没有交集。千百年来，没有一个人尝试将魔心或道心交汇，就连当初的魔宗第一人崔游望也没有这么做过。但燕无师的性格，注定他在武道上的追求永无止境，别人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事情，他却偏偏要去做，所以闭关十年，他不仅将朱阳策残卷里的武功都练了，还试图以朱阳策真气为自己铸造一个新的根基，也就是道心。一个人不管多厉害，体内的根基只能有一套，但燕无师却希望自己体内同时能容纳魔心和道心，道心铸就，魔心也不会消失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一个人体内怎么可能同时有魔心和道心的存在？所以十年里燕无师没有成功， 他虽然武功大进，已经成为能与齐凤阁媲美的高手，却无法克服这个难题，而且还给自己留下了隐患。平时也许不显，但今日与汝烟客会动手，双方不能不出尽全力，一下子就把那点隐患给勾了出来。沈乔深深蹙眉，他尝试着将真气输到燕无师体内，但对方体内似乎有种排斥意识，非但不肯接受他的真气，反倒将冰寒之气反噬回来，在沈乔体内肆意流窜，随即走遍全身经脉。沈乔身体一震，不得不松开对方的手，转而自己打坐调息，试图将那股寒气消融。寒月冷清，深山空寂，夜宵一声接一声的叫，凄凉之意透入骨髓，全无半点初夏的清凉惬意。李月的火折子已经燃尽，沈乔起身朝他走去，想从他身上再摸几个火折子来点火取暖。抱怨声自外头传来，一张疑嗔疑喜的脸出现在洞外。 沈郎，奴家在外面等了好久，你怎么也不喊人家进去坐坐啊？哼，一点怜香惜玉之心都没有。我在外面等了好久，就怕燕宗主什么时候醒过来。沈郎，咱们打个商量，李月长得丑，你不愿便宜了他，那就让我捡个便宜好不好？ 不好。 奴家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就拒绝了？ 沈乔在李月身上摸索几下，摸出两个火折子，点起其中一个，火光霎时照亮半个洞穴。白荣身形微动，下一刻已出现在燕无师身旁。他抬起手掌朝对方头顶拍去，却被不知何时出现的沈乔挡住。双方很快在狭小的洞穴内过了数十招。合欢宗虽以媚术和双修闻名，但他们的武功比之幻月、法境二宗也同样毫不逊色。白荣年纪轻轻已得各中三位，桑景行一套天渊十六步被他配合掌法，使得变幻万千，令人防不胜防。他知道沈乔不是能任自己拿捏的角色，所以有意先发制人，速战速决，眨眼间就出了十数掌，配合诡谲莫测的身形，如同在沈乔前后左右同时出手，一边出掌还一边娇笑。 沈郎，你可真狡猾，上次交手还故意模仿燕无师的春水指法，吓了奴家一大跳，如今被我识破，你可吓唬不了人了吧？ 沈乔没有出声，他如今的功力与白荣不过在伯仲之间，换而言之，一般情况下谁也奈何不了谁，甚至白荣还要更胜一筹。只不过上次白荣被他那一指吓坏了，给了他可趁之机，但同样的机会没有第二次。白荣是个聪明人，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别看他先时与沈乔言笑晏晏又温声细语，真正需要动起手来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有丝毫留情。白荣刚刚在外头观察许久，是因为他不确认燕无师是否真的走火入魔了，但多亏了李月这一闹，反而助他确认了这件事。眼下要动燕无师，沈乔就是他最大的障碍。白荣眼中水波盈盈，流露着恳切和撒娇，手上的动作却一点都没慢。 沈郎，你不是怜惜我在合欢宗的处境吗？只要杀了燕无师，我便是为合欢宗除去一大敌，从此之后合欢宗内谁人还敢瞧不起我？奴家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只要袖手旁观就可以了，这样一个举手之劳，难道你也不愿意帮吗？沈郎，难道燕无师对你很好吗？他救你也不过将你视作玩物，满足他调弄亵玩的嗜好罢了。你生性温柔，人待你一分好，你就愿意回报十分。但若他真对你好，为何会三番四次放任你身陷危险呢？总不成是你当真喜欢上魔君了吧？你若肯让我杀了燕无师，我以后全力助你恢复武功，重登玄都山掌教之位的。自己大权在握的滋味，不比依附别人来得好上千百倍吗？ 沈乔不愿与他多说，手中竹杖俨然快如光影，携着粒粒风势倾泻而下，斗室之内真气涤荡， 火折子早已熄灭，月光不知何时扑洒进来，与掌风交织，竟如天河银川，龙飞凤舞，内力激荡碰撞，所到之处俱化为利刃。不多时，李月脸上手上就多了好几道血痕，唯独燕无师依旧盘坐如初，仿佛金刚不坏，外力真气难以在他身上留下痕迹。白荣生怕迟则生变，不耐烦久战，袍袖微微一震，无数粉末伴随着掌风扬了出去，无色无味，若是寻常高手自然能够及时避过，但沈乔听力再敏锐，一时也难以察觉。片刻之后，他觉得浑身微麻，手脚有些使不上力，就知道自己应该是中了暗算。 沈郎啊沈郎，你坏我好事，我还对你手下留情，这药没毒，只会让你手脚半天用不上力气，这份情你可要记得。不过现在嘛，就别爱说了好吗？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调婉转轻柔，像是在与情郎撒娇，手中却一掌拍向沈乔。毕竟迷药也不算万全，还是得将人打得无法还手，他才能放心去料理燕无师。沈乔受了他一掌，后背撞上尖锐粗糙的石壁，一阵剧痛直透身体，随即感觉湿热贴着衣裳蔓延开来。 沈郎，你别怪我下手狠，你非要护着他，我不能不先把你放倒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一个死的燕无师没什么价值，只有一个傻傻呆呆的幻月宗宗主才是对合欢宗最好的。所以呢，我会留他一命的。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白嫩漂亮的手掌已经抬了起来，朝燕无师头顶拍了下去。白荣自忖力道控制得很好，这一掌下去，对方的头骨不会有丝毫损伤，伤的只会是脑子内部。但这一掌还未拍下去，他却只能侧身一臂，身后竹杖如影随形跟了上来。 你没中迷药？ 中了一些，我及时闭气了。 沈乔咳嗽了一声，手中动作缓了一缓，白荣趁机出手，配合天渊十六步如鬼魅贴近沈乔面门，时中二指直接插进沈乔心口，令人防不胜防。他本想趁机逼对方撤手后退，谁知沈乔不退反进，反逼的白荣根本无法寸进，白荣气急败坏。 你就这么喜欢他？喜欢他不惜拿命护着吗？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